欢前去向人民豪迈勤劳顽强，看那满江上的白帆穿着无锡奔向远方，你和我们伟大的时代一样，滚滚向前，充满希望。